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路加福音第二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 Yuli 台北，2011年7月。第二章。当那些日子，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，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满了八天，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与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，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两只雏鸽献祭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，进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正当那时，她进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，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那